尘烟，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明了这一切，遥远的思念堆积在眼前、哦、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改变这一切，前世的思念，今生今世来了解。 芳草碧连天，

我，是否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何必寻觅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觅。 都是你的错，关心也是错，你还要知孤孤单单的我可快乐。都是你的错，潇洒也是错，你还为介意我。都是你的错，牺牲也是错，你还要把风衣轻轻披我肩膊上。都是你的错，痴心也是错，你还看穿我。爱上

太过无章，随地下榻，然后又开始各种流浪，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，难道我还想和你一起地久天长。才能行走得更有力量，新的旅行里就算独自起航也别怕踉跄，勇敢走出自己的方 thank you.

腼腆。大家喜洋洋庆祝丰收年，财神爷爷送来金银财宝，他把幸福快乐降临人间，事事如意，四季都平安。亲朋好友都来共贺新年，喜气洋洋满庭园。欢乐的笑声呀响呀响连天，共享一个快乐年。想念天，大家喜洋洋庆祝丰收年，财神爷爷送来金银财宝，他把幸福快乐降临人间，事事如意，四季都平安。亲朋好友都来共贺新年，喜气洋洋满庭园。欢乐的笑声呀响呀响连天，共享一个快乐年。